跟着贾宝玉到第五回的后半啊，进入一个很特殊的梦境。那刚才特别提到看了梅花，喝了酒，然后到了秦可卿的卧房，那么经过所有的这个入梦的过程跟经验，然后他恍恍惚惚觉得跟着秦可卿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所以秦可卿是引领贾宝玉从现实进入梦境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啊，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性。所以在现实当中，这个女性是秦可卿，在梦的世界里她是金幻仙姑。那么金幻仙姑是金幻啊，告诉你人生是一个空幻的现象啊，警告你人生是一个空幻的现象。可是在现实当中她是可卿啊，她是一个非常使人眷恋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作者一直试图去触碰现实的世界跟非现实世界之间的某一种互补的这种关系。所以下面我们看到这个赋之后，金幻仙姑跟他讲他是离恨天放愁海啊这个地方的人，然后要带他去看主管女怨难吃的这个司。所以这里就提到了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外交部常常有什么北美司啊、欧洲司，可在这个世界当中，太虚幻境里面有主管着朝啼司啊、暮哭司，就是你早上会哭的，有主管这些女怨吃啊之类的，就他也有这个司，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公司的司啊，就是一种主管，他主管你情感上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作者当然用了非常精彩的超现实的方法，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人生里面情感的这个部分常常是我们理性控制不住的啊。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啼哭起来，为什么无缘无故会发愁起来，可是好像都有一个命运的主管的东西在那边，所谓的各司。然后接下来这个金幻仙姑又带他到了一个房间，那么看到好多好多的柜子，贾宝玉就很好奇说这些柜子是干什么的，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所有人世间的风情月债、风月的这些情感相思命运都在这些柜子当中。那他就很想要看，那金幻仙姑跟他说你是繁衍尘躯啊，不应该先知道的，就是你是凡人，那只有神仙他可以知道未来的事情，可是凡人是不知道的，你不应该知道。可是我们看到在梦境里贾宝玉就撒娇了，很像一个小孩子，就闹着一定要，就是你不给他糖他就一定闹，就那个金幻仙姑就被他闹得没办法，就说好吧，那你就在这几司当中随喜随喜，就可以随便玩一玩看一看。所以他就很开心，就跑进去看什么金陵十二钗的柜子，那金陵就是他们家贾家所在的地方，那他就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那金幻仙姑就跟他解释说这个柜子里放的就是你们金陵这个地方啊，假设如果今天我们说高雄吧，十二个冠首女子的命运啊，十二个排名在前面的重要的女孩，就十二金钗的这个命。那他就有一点不解，他就觉得说我们金陵女孩子这么多，光我们家就上上下下几百人，怎么会只有十二个。那金幻仙姑就跟他讲说其实有些命运是很一般的，就不会记录在这里，大概都是比较特殊的才会记录在这里。那我们看到这个特殊，其实从另外角度也看，大概作者的角度都是悲剧啊，就是他是传奇的人物，可是大概结局也都是一些悲剧的结局。所以他就很高兴，他就想要打开。可是我们看到贾宝玉最早打开的柜子不是正册，因为他的柜子分正册、副册、右副册。那我们看到他第一个打开的是右副册，右副册是比副册还要低的，都是丫头，所以里面有晴雯，里面有袭人。他看了一看看不懂，他就没有兴趣，就丢下来了，就跑去看另外一个，就是副册。副册里面有香菱，记得香菱吗？ 小时候那个甄士隐的女儿看元宵节的花灯，后来被骗子拐走，然后卖给薛蟠的，那么本来叫做英莲，那么现在改名叫香菱，已经变成了薛蟠的妾。她为什么放在副侧，为什么没有放在右副侧？所以贾宝玉这个家族里面其实有一些很有趣的等级，或者对作者来讲，正侧都是小姐出身，那右副侧是丫头，可是副侧是夹在两者之间，因为香菱其实已经是丫头，是妾了，应该放在右副侧，可是香菱的出身是甄士隐的女儿，她又不完全是丫头的这个命，所以我们看到前面有讲到英莲说她有命无运，累及爹娘，就她命很好，其实她生在一个非常有钱的甄士隐家族，可是运非常的坏，从小就被骗子骗了，然后就转卖，所以她是在夹在正侧跟右副侧之间的所谓的副侧啊，所以我想先讲一下这个大的纲架，然后下面我们就直接看所谓的右副侧里面最早出来的两个人啊。好，他第一个看到的是一张画，说那个画又非人物也非山水，只不过水墨轰染，就是一片满纸的乌云着陆而已啊，有点像抽象画吧。那这里面当然在讲晴雯啊，晴雯因为是一种光线，是一种云，一种彩色的云叫雯啊，这个字，所以他们就用这个话来形容晴雯。然后下面他就看到了判词，这个判词是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啊，霁月难逢是在讲晴，大家有没有读过？可能以前我们雪霁天晴朗。啊，那个歌里面雪霁就是雪停了，天晴了，下过雨以后天晴了，叫做霁这个字，所以原来月亮是被乌云遮住的，可是乌云离开了，月亮出来叫晴，所以第一个句子讲晴，彩云易散，彩云就是雯啊，雯这个字的意思是有颜色的云叫做雯，所以就晴雯两个字已经被点出来，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啊，我们刚刚解释过这个句，风流灵巧招人怨。晴雯特别的聪明，晴雯的手特别的巧，我们以后会看到她捕孔雀球啊，捕孔雀球那一段，就是她手非常的巧，她聪明风流灵巧，喜欢把头发弄一点不同的流行的花样，可是招人怨，因为在这样的家族里会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要遭殃。那么儒家的道德就是大家遵守到跟别人一样啊，不要有太多特殊性，可是晴雯是常常要表现自我的啊，有一段他就讲说喜欢听那个扇子撕开的声音，贾宝玉就买了好多的扇子让他撕，他一面撕一面就在笑，那么其实他是一个丫头，可是你可以看到因为宝玉宠他，他就觉得我就要做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所以袭人在旁边就骂他说造孽，这样子拿那么多扇子在那边，就是新的扇子就让他撕，可是这里面就看到晴雯的个性很特别，就是心比天高，那个东西就是别人宠爱我的时候我就要表现出来，刷100万又怎么样，他就有一点得意啊，觉得我要恃宠而骄的那种个性啊，所以我觉得作者很有趣，作者从来不判断人的好坏，他只判断人的不同个性，这就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喜欢表现的，也喜欢炫耀的啊。那你喜欢他，像宝玉就很宠他，那王夫人就觉得很讨厌他。可是这都是个人的观点。可对晴雯来讲，他只是一个个性的存在的一个状态。妖兽多因非榜生啊，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就开始被别人在那边指指点点，对不对？因为你作风特殊，别人都老在那边讲你，就很多的是非。所以最后就被赶出了贾府，短命而死。所以妖兽多因非榜生，多情空子空牵念。所以宝玉很疼他，宝玉很爱他，可是这个公子的多情到最后也是白忙一场，那么最后也救不了晴雯。所以这整句诗在讲晴雯，也讲得非常完整，因为晴雯是没有写完的《红楼梦》里面结局已经出现的，所以非常清楚，非常完整，所以这一首判词几乎没有任何的怀疑。对晴雯的描写，晴雯的身世都清清楚楚。可是因为其他的人有的后面的下场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本书没有写完，所以他就会留下很多的谜语。 好，宝玉看了以后，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画了一把花，然后一床破席子。好，我们再注意一下，袭人这个丫头姓花，她的姓是姓花，所以宝玉替她取了一个名字叫袭人，所以你看到花跟袭就是她的名字点在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刚刚提到说，所有的判词里面都有很多典故，很多的隐喻，所以花里面画里面就看得出来，一簇鲜花，一床破席，就是花袭人这个名字已经出来了。下面的判词是望字温柔和顺，空云思贵如兰。好，我们看到用了望，冤枉，就说他一辈子都是温柔和顺，因为袭人是贾母的丫头，贾母觉得很少看到一个丫头这么有耐心，这么服侍一个人服侍到这么周到，所以就把她赏给了宝玉，因为不放心宝玉没有人好好照顾，所以袭人的个性是最周到的，最体贴的，所以说温柔和顺，而且从来不跟人家吵架，从来不发怒的，就是那种最平衡的一种个性。可是他这里用望字温柔和顺，一辈子这样子又怎么样呢？然后空云思贵如兰，就是他像桂花一样，像兰花一样，有淡淡的幽香，可他从来不去争宠的，像晴雯要宝玉宠他就要撕扇子那种事情，袭人一辈子都不会做。那袭人对每一个人都很好，他也常常把宝玉对他的爱跟别人分享，他会提醒宝玉应该多关心别人，不要只是关心他，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做人周到的人，就是他是右副册里的薛宝钗，就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就是袭人，就上上下下人都喜欢。可是你觉得这样人也是蛮累的啊，所以望似温柔和顺，空云望跟空都有一点觉得好像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子白活。可他最大最大的想法就是说把他赏给了宝玉，所以他想他一辈子将来就是宝玉的陪房妾，就是过去的时候这种贵族人家结婚会有一个一生服侍他的人就变成他的妾，所以他也很早跟宝玉发生了性的关系，因为他觉得本来他就认定他就是跟了宝玉，可是没有想到命运的关系，说堪羡幽灵有福。幽灵大家知道这个字是在讲演戏的人叫幽灵，幽灵。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角色现在还没有出场的，叫做蒋玉菡啊，蒋玉菡，蒋玉菡是一个反串演花旦的一个男的演员，有点像梅兰芳这样子，很有名的名演员。然后因为是一个名演员，所以他常常被不同的人包养啊，就是当时的北静王啊这些人就包养他。那我们看到蒋玉菡在这里面变成了一个，其实是一种戏子啊，在古代的社会戏子地位非常非常的低啊，可是因为他的貌美跟他的艺术上的一种漂亮精致，所以他常常被不同的这些人去包养他。那宝玉有一次被父亲毒打，就是因为宝玉爱上了蒋玉菡，然后他们私自换了那个戏，就是叫汗巾子，古代绑裤子的那个袋子啊，就是有一点手帕胶样子。那么后来被爸爸发现，爸爸就觉得说好，在外面竟然玩戏子，那么就把他几乎要打死掉了。可是蒋玉菡后来娶的太太就是袭人，啊，就是袭人，因为阴错阳差，这个汗巾子传到了袭人那边去，所以他说堪羡幽灵有福，就是蒋玉菡有福气娶到了袭人，可是谁知公子无缘，就是贾宝玉一定认定了袭人是跟定他的，结果贾宝玉反而没有娶到袭人。好，所以这一段也是比较清楚的一个结局，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人的命运其实天命天意是人不可知的啊，就袭人跟宝玉都认定他们一辈子会在一起的，可是没有想到到最后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还是没有缘分。所以我想这个判词读到第二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其实不是在写所谓的悲剧不悲剧的问题，而是说每一个人有他自己不可知的命运在后面等着啊。也许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后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回头去看自己在20岁对自己40岁的命运的假设，今天有机会去检查的时候也大概会哈哈一笑，也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然后面还有更多的不同的缘分 机缘这个东西在等着。所以整个的《红楼梦》把结局调前放在第五回讲出来，是让我们回头在倒叙的过程当中看到天命不可违的那个发展，就是人有一种宿命，而这个宿命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可是因为事件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个13岁的男孩子看着他最亲近的晴雯，看着他最亲近的袭人，有没有感觉他现在在做梦，对不对？可是他做梦里面这两个人就在门口，其实在陪伴着他睡觉的袭人跟晴雯就在门口，可是他看到他们的命运，可是他当然读不懂，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晴雯撕扇子还没有撕，补球也没有补，还没有被赶出贾府，那么袭人还没有认识蒋玉菡，蒋玉菡还没有出场，所以宝玉当然看不懂。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个天命这个东西，很早就告诉你其实我们是没有用的，所以你到庙里抽签，即使那个签很准很准，你还是不懂，因为没有发生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判词非常精彩，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人都想知道未来，可是即使告诉你未来你还是不知道，因为他告诉我的未来，而那个未来那个人根本没有出现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就是有人讲说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东西，就是推背图。很多人都在知道说推背图是这个刘伯温他所唱出来的所有的命运，一直到现在都在里面。可是所有人都在那边猜说他是谁他是谁，可是事情没有发生大家都不知道。那有人说啊，这个中日战争时期有一个人要出来成为政治的领袖，那大家都猜是谁，可是过了以后大家说，哦，原来那个有一句叫做将军头上一把草，在讲一个人，可是其实没有发生。如果这个事件没有发生，你更不知道他在讲谁。可是推背图的好玩就是其实跟这个判词一样，就是在民间一直有流传着一个东西，是一种谜啊，像一个谜语一样，你要事情过了以后你恍然大悟，可是事情已经过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去看命运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怎么样子去使得恍然大悟之间有一种领悟，可是执迷不悟的时刻是因为事件没有发生。所以宝玉当然觉得无趣，所以宝玉看了不解，所以直下了这个又去开一副册之门，所以他就不喜欢看了，他就不看，他就开了副册的门拿起来看，然后画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个池招，一个池塘，这个池塘已经水和泥干，连枯藕败，啊，就是所有都是残败的一个池塘里面连枯藕败。好，这里面当然在讲一个人，就是香菱，因为菱花、菱角的这个花是跟莲花、荷花这种东西一长在一起的，所以一开始说种病荷花一径香，好，香菱这个名字出来了，有没有注意到香跟菱都影射在这里？说种病荷花一径香，平生遭际始堪伤，就是这个女孩子非常可怜，就是英莲啊，非常可怜，应该可怜。英莲5岁就走丢了，然后一直被卖，好不容易卖到一个比较好的人家要做太太，结果又被打死了，然后又转到薛蟠家，就是她一生都是悲惨的。自从两地生姑母啊，这个胡适之考证出来了，自从两地生姑母啊，就是一个木头旁边有两个土，就是桂这个字啊，桂这个字就是孤木，是木字边，然后两地不是两个土吗，就是桂花的桂这个字。因为后来有一个女孩子出来叫夏金桂，夏金桂是薛蟠娶的一个妾，然后夏金桂把这个香菱活活折磨死了啊，就是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所以胡适之考证是说，因为薛蟠娶了夏金桂，最后把香菱活活的折磨死掉。可是小说没有写完，所以后面补的这个作者高鄂写的结局不是这样。香菱后来的结局还不错，在现在的120回本当中，香菱有一个好的结局。可是胡适之说这是跟作者原意完全不一样的，就香菱是彻头彻尾的命苦，就是从头到尾一直被折磨的一个人，一直到夏金桂出现还是把他折磨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连补的人最后都没有读懂这一句，就是自从两地生孤木，是在讲一个人，就是夏金桂。 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些胡适是考证癖不得了的人啊，所以考证来考证去，最后把夏金桂真的考证出来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真的对这些判词是非常不容易了解啊，非常不容易了解。所以胡适之大概花了好长的时间是玩第五回，就是在考证第五回，有些到现在他没有考证出来。刚刚讲一重二令三人木，这个他到现在没有考证出来，那变成他一生大概考证学上的这个最大的遗憾。可是我想判词因为作者没有写完，所以他就留在那边，变成一个一直被你猜测的一个谜语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这是香菱的命运。所以宝玉看了仍是不解，好，宝玉当然仍是不解，因为他还没有碰到香菱，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女孩，他还没有碰到夏金桂，夏金桂还早了，出场还早，所以他当然读不懂。所以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就是为什么你在庙里抽的签你读不懂，因为事情都还没有发生。所以他又觉得不耐烦，他就去看政策。好，注意政策出来以后，十二金钗出场。就是十二金钗要开始一一出场，所以他就看到了第一页上面画着四个枯木，啊，四个枯木，啊，四株枯木。我们看到四个木，木加木，就是林，啊，就林黛玉的林，这个画面象征已经出来。然后在树木上挂着一围玉带，啊，黛玉这个字也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都比较清楚的，比较清楚的部分。又有一堆雪。啊，薛宝钗的薛出来了，这个字出来，雪下一股金钗，啊，有一个女人插的黄金的钗埋在雪里，所以薛宝钗也出来了。好，所以我特别跟大家提醒过，林黛玉跟薛宝钗始终是在同一首判词，啊，他们从来没有被分开过，就这两个女性是作者最钟爱的两个女性，对作者来讲，他们一直是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是一个人。也有人认为有可能这个作者所爱的一个女性是兼具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个性的，就是把一个人写成两个人，就是黛玉跟宝钗根本是一个人，也有一种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你会发现可能是两个人合写一个，也可能是一个人分写两人，在戏剧里面常常有这种啊这种做法。好，下面我们看到他怎么去写林黛玉跟薛宝钗啊，四句诗，可叹停机德，这里用的是一个古代的典故，有一个姓岳，音乐的乐的一个人叫岳阳子，那么他做官读书常常没有恒心，做了一半就不做了，所以有一天回到家里，他太太在那边织布，那么在织布的时候，他太太就把织布里面的线整个割断了，停机，就是织布机被割断，停掉了织布机，那么告诉你说，你做任何事情没有那个毅力跟恒心，你就是失败者。好，所以这个是古代的一个典故，可叹停机德。那么这个里面是在讲薛宝钗，因为薛宝钗常常劝贾宝玉好好读书上进，能够做一个世俗里面可以被接受的人，是吧？可叹停机德，所以是讲薛宝钗的道德，薛宝钗的一种女性的这种道德的力量的强度。堪怜永续才，永续才是在讲一个女孩子叫谢道韫啊，谢道韫，《世说新语》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女孩子叫谢道韫，是谢家的这个女孩子。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天上在下雪，飘小雪，然后谢安在试验说你们怎么去形容这个雪，有人男孩子就讲说好像撒盐空中，那么这个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好像那个柳花的絮在空中在飘飞一样，未若柳絮因风起。所以谢道韫是被认为古代的一个才女啊，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孩。那么这里面讲的是林黛玉，因为林黛玉非常有才华，我们看到好几次写诗当中她都夺魁啊，夺魁。所以我们看到堪怜永续才跟这个可叹停机德是两个不同的赞叹，就是这个女孩子有这么好的德性啊，她的这个道德，这个女孩子有这么好的才华，可是两个是分离在两个人的身上。玉带林中挂，好，这是很明显的把林黛玉的名字点出来了，金钗雪里埋 好，所以把林黛玉跟薛宝钗统合在一个诗当中，一方面赞叹他们各自不同的美，啊，一个女孩子的美，一个善良可以是一种美，一个女孩子的才华可以是一种美，它是不同的美，而这两种美竟然没有统一在一起，变成作者的一个遗憾。好，然后看过了最重要的林黛玉、薛宝钗之后，就开始谈贾家的贾宝玉的几个姐妹。那第一个是元春，所以宝玉看了仍不解，待要问时，情知他必不肯泄露，因为金幻仙姑是一个神仙，不肯泄露这个故事，待要丢下又不舍，就往后面去看，画了一张弓，射箭的弓，注意弓是谐音，就是皇宫的弓，因为元春后来嫁到皇宫去做贵妃了，所以这个弓是谐音的字，上面挂了一个香橼，就是古代的女孩子装，就像在装那个香精的精油，古代是用粉用香料，就是我们在端午节所做那个香包叫做香橼。那么宫里面有一个元，因为这里面是讲的元春啊，它是生在春天的第一天，元旦的那一天生的，所以叫做元春，所以又是同音字，所以宫是一个谐音字，元也是一个谐音字。好，下面有一个词，二十年来辨是非，这个元春后来做了贵妃，在皇宫里面啊，她二十岁左右死掉的，然后她执掌大权，是一个皇帝非常宠爱的贵妃，所以二十年来辨是非，柳花开处照宫闱。那么曾经在皇宫里面非常的受到宠爱，有点像五月的流花一样红的发紫的，因为流火，我们形容石榴的花，石榴的花是最红的花，古代都叫做流火，像火一样红的。那么也表示说，这个元春曾经是势力最强盛的，就是当时皇宫里面最受宠爱的一个妃子。所以柳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好，初春就是元春，就是春天最早，因为后面三个女孩子叫做迎春、探春、惜春，有三个女孩子，可是没有一个比得上第一个元春啊，三春争及初春景，因为她嫁到贵妃，做了贵妃，她是命最好的一个女孩子啊，叫做三春争及初春景。可是后面有一个虎兔相逢大梦归，这个胡适没有考证出来。那现在有一个版本，根本不是虎兔，是虎兕。好，如果是虎兕相逢的话，兕是犀牛啊，兕是古代讲犀牛叫做兕，所以这一句话现在的不可解释，有人认为虎兔可能在讲十二生肖属虎跟兔之间那一年死掉，在虎跟兔之间交界的时候死掉。那这是胡适的某一个猜测，可是没有办法印证，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元春确定在哪一年死掉。那么如果是虎兕相逢大梦归，可能有讲到政治斗争的问题，就是虎跟犀牛都是厉害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斗争里他被牺牲了，他死掉。那我们知道元春的死跟贾家的败落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荣国府受到皇帝非常大的恩宠，是因为元春，所以元春一旦死掉以后，接下来就是贾家抄家，整个没落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元春的判词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命运主掌着整个贾家盛或衰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这一段是讲元春。好，然后后面就开始看到有两个人在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个女子掩面啼泣涕。好，这个讲的是探春，按照年龄的话应该先讲迎春的，可是先讲了探春，因为探春在这个小说里它的重要性是比迎春跟惜春都重要。我想大家也知道，林语堂在他写的英文的这些《红楼梦》的介绍里，他一再强调他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探春，因为探春是以后大家会读到啊，探春是一个贾家的小太太生，她是贾政的女儿，贾政跟一个妾叫赵姨娘生的女儿。那么在过去的社会里面，你不是大太太生的，不是所谓的这种嫡子，那么是非常卑微的角色 所以他自己很要强，很聪明，做人非常非常的好，那么非常的能干。有一段时间他帮王熙凤管家，那么可是因为他的母亲变成他最大的痛苦，因为他妈妈是很没有教养出身的，所以这个妈妈就会觉得这个女儿生下来了是小姐，可是不因为她是小姐母亲就有身份，所以永远在大众的面前，在公开场合里面侮辱这个探春的就是她妈妈，就是说你好像攀上高枝了，现在过得很好，那么不管我这个妈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永远让她难堪。所以探春后来她结婚了，她嫁到非常非常远，那么如果大家看到大陆的《红楼梦》的连续剧的话，探春出嫁的时候身上有插那个羽毛，她其实是嫁到，一般人认为她嫁到了南方，就是柬埔寨越南这一带，做了藩王的妃啊，妃子大概泰国王妃之类的东西，所以她是船走得很远，那么风筝也代表跑到很远很远，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面对一片大海。那么今天也许我想很多人觉得，哎，我嫁到泰国做王妃有什么不好，可是古代的观念不太一样，大概会觉得一个女孩子远嫁就是你失去了所有娘家的依靠，所以觉得非常的孤独的这个感觉啊。可是我觉得探春以今天的角度来讲，其实可能是她自己生命里面一个很好的抉择，因为其实折磨她最痛苦是她的亲母亲，所以她嫁得很远以后反而脱离了这个部分。那我们当然有一些很城府的看法，偏见的看法，觉得嫁到藩邦大概都不好，那其实现在比较新的看法都觉得文成公主王昭君大概很幸福，因为在皇宫里面一辈子也看不到皇帝，还不如去做一个藩王的妃子恐怕更好，就是新女性的观点都觉得王昭君命真好，嫁到蒙古去了，然后她可以不要在冷宫里面一辈子见不到皇帝。那么所以我想这里面对命运的看法其实有一点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探春在这里作者用了比较传统的看法，认为他远嫁是一种悲剧啊。可是我们今天当然不一定要有这样同样的一个看法。好，这是探春。然后后面又画了几缕飞云，然后一湾逝水。好，注意一湾逝水常常让我们想到湖南的湘江，我们常常形容湘水东流啊，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十二金钗的女孩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场的，还没有被提到的，叫做史湘云。记得贾母姓史对不对，贾母家的一个女孩子，因为从小生下来爸爸妈妈就死掉了，所以贾母很疼她，常常就把她接过来住。史湘云啊，湘，湖南那个湘，天上飞的云。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里面几缕飞云，一湾逝水，都是在讲史湘云。史湘云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大概是那种射手座的那种，就是讲话大啦啦，她常常讲的话得罪人她也不太知道，然后好几天以后人家跟她讲，她说啊，我那天讲了这个话，然后有时候喝醉酒她就在石头旁边就睡着了，就是个性大辣辣的这种人。所以我们看到史湘云在《红楼梦》里面常常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角色，因为她跟林黛玉很不同，林黛玉常常在哭啊，有很多幽怨，史湘云就是个性非常豪迈，而且常常穿男孩子衣服跑出来玩的。那么有一次贾母就远远看了说，哪里来的小子这么帅，就会发现是史湘云，就是她常常穿男装在那边玩，就是个性特别豪迈。好，我们看到她的判词是富贵又何为，她生在史家是一个最有钱的人家，可是富贵又怎么样，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为，还在婴儿在 baby 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死了，襁褓之间父母为，转眼掉斜晖，就是说你的繁华一转眼就已经是夕阳西下，斜晖就是落日的意思啊！转眼之间繁华就过去，湘江水逝楚云飞，注意最后一句整个名字都在里面，史湘云的名字都在，湘江水逝楚云飞啊，这几个字都在里面。那么这里其实有一个史湘云的结局，史湘云后来嫁得非常好，她的丈夫才貌双全又爱她，可是嫁过去没有多久丈夫死掉了，所以转眼掉斜晖是在讲 繁华短暂逝去。我们常常在笑别人的命运的时候，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命运在等自己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作者在看判词的时候，常常让我们觉得悲悯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人生大概最大的一个学习是，到最后你不敢轻易的笑任何一种命运，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命运在发生，就是都是一旦之间的。我常常会发现一个朋友在刚刚在笑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的下场，没有多久他自己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看判词的时候，最大的惊动是作者的悲悯，提醒说谨慎惜福吧。所谓的惜福是说，你现在还拥有的那个东西是多么值得珍惜，因为它可能真的是转眼掉鞋灰啊，立刻丧事就到了自己的身上。好，所以那个转眼掉鞋灰，在讲史湘云其实嫁得很好，过去以后她自己也很庆幸，因为《红楼梦》里面很多女孩子嫁得不好，那她自己嫁得很好，可是没有想到嫁过去丈夫很短就死了。可过去的女孩子嫁过去丈夫如果早逝，你这一辈子大概就是李纨的命运了，你就守寡守一辈子，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啊。所以史湘云这种英气豪迈，可是也就落到了这样的一个一个下场。好，我们下面又看到一个还没有出场的人物，就是画了一块美玉，一块玉掉在污垢之间，一块非常漂亮的玉，可掉在很脏很脏的烂泥滩当中。好，我们知道这个书当中有玉的人非常少，宝玉是一个玉，黛玉是一个玉，还有一个是出家的人叫妙玉。妙玉，我们看到妙玉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可是因为家里被抄家了以后没有地方去，那这种抄家以后的命运非常惨，常常就是发配给军人做军妓的，所以非常惨。结果贾家就收容了她，盖了一个庙让她出家，在那边做尼姑。所以妙玉有一部分当然也有她的不甘心，这个不甘心她是诗书琴棋都好得不得了，长得又漂亮，可她的命运就因为她的抄家，她必须一辈子就变成一个出家人，变成妙玉。我们知道妙玉一直在暗恋着宝玉，一直在爱着宝玉，可是妙玉有一种洁癖，她一直觉得她自己是最干净的最美的，世界上最孤傲的人，她什么人都看不起。那可是他的对黛玉那个宝玉的那个爱常常透露出来，就是他的庙里面常常开出很漂亮的红梅花，然后每一个人都想要，他都不给，他觉得你们哪里配有红梅花，那么只有他可以有。然后你可以看到宝玉就去要了，然后最后就送出来一个大的梅瓶，上插了一支最漂亮的梅花，宝玉就带走。所以妙玉是一个洁癖到极点，就是他自己对他自己的那个美跟孤傲。里面最有趣的一段是刘姥姥有一次进到一个乡下老太太到贾家去玩，贾母就带着她去玩，就到了庙里说要喝茶，然后妙玉就拿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明朝的成窑的杯子，就是最贵重的瓷器来装茶给贾母喝。贾母喝了一口以后，贾母就递给刘姥姥说你也尝一尝看。好，这个戏过了以后，杯子收下来，妙玉就跟小尼姑说这个杯子不要收进来了，就把它丢出去吧，她不要了，因为一个这么穷这么脏的老太太用了她的茶杯。所以她是很洁癖的一个人，可是我们看到妙玉的下场非常惨，一个修行的人，每天打坐修禅的人，最后被匪徒强暴带走奸污。那么这里面就是你玉一个一块美玉，当你不惜福的时候，你是掉在烂泥当中的，就是这个下场大概他从来没有想到，也从来没有人想到妙玉最后是落到这样的下场，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孤傲，孤傲到他自以为是了啊。所以其实你没有看到他把那个杯子丢出去的时候的那种对刘姥姥觉得真是怎么会有这么下贱的人敢用我的杯子，那个他没有讲这句话，只说杯子丢出去吧，他不要了。可是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就是那个杯子啊，有一天他就掉在那样的一个最被肮脏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红楼梦》的很多提醒是非常惊人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洁癖如果伤人，有一天他就回来伤自己了。所以妙玉的下场非常非常奇特。林语堂最讨厌的十二金钗是妙玉，他觉得这是一个最做作的女孩子，最造作的一个女孩。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妙玉有她自己的命运，就是这种好人家富贵出身，可是家里又落难以后，她就有一种孤傲。其实没落的贵族身上常常会有一种自负，那个自负也是她的保护， 因为他在这个家族里面他可能会被看不起，结果他反而就用一种很孤傲的方式出现。那当然我们会发现他对刘姥姥的态度其实特别明显，就是他还要表示说我跟刘姥姥不一样，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可事实上他已经是落难啊，已经是落难。所以妙玉是蛮特别一个人。可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小说用玉用的很少，宝玉跟黛玉是仙缘，是天上的缘分，宝玉跟妙玉是佛缘，啊，佛家的缘分。还有一个玉就是刚刚讲到的蒋玉菡，就是名字里面用玉的是这个反串演戏的这个戏子，那么他跟宝玉是尘缘，因为宝玉为他被毒打的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真正用到玉的只有四个人，就是这四个啊，所以以后大家可以特别注意玉这个字的象征，在这个小说里面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象征。好，所以讲到妙玉是玉洁何曾洁，你要干净，你哪里真的干净了？好精彩的一句话，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你不是每天在读佛经都在讲空吗？最后哪里空了？如果空了，大概不会在意什么人用你的杯子，如果真的空了，也不在意什么人来跟你要梅花。所以他其实是很有选择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空，可是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啊。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指啊，可怜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女子，终陷朝泥中，最后还是掉在最肮脏的泥土当中。好，所以我想《红楼梦》里面其实在点出这些人物的命运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宝玉不解，我们自己也都还不解，因为都还没有看到啊，也都还没有看到这些人物的出场。在人物出场之前，所有的命运都已经想出来了。下面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贾家的第二个女孩子贾迎春。迎春叫做二木头，她一个外号叫二木头，就是憨憨的傻傻的，什么事都不要管的。那么在这种贾家的复杂的是非当中，她永远就什么都不要碰的那样一个人，其实是有点呆，可是也不愿意去强出风头的那种女孩子啊，所以叫二木头。可是迎春非常惨，是迎春嫁给一个孙少祖，这个孙少祖是极其可怕的一个人，就是每天毒打啊，就是大概最早的这种在小说里面表现出来的家庭暴力吧。所以迎春后来是被毒打打死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子戏中山狼，这个中山狼是一个典故，我想很多朋友大概读过吧，应该读过那个东郭先生，对不对？有没有读过？我记得以前教科书里有这一段，中学的教科书里面就是在讲春秋战国时候有个叫赵简子，他在打猎，那么打猎的时候就要猎杀一个狼，就东郭先生就很慈悲，非常慈悲，就赶快把狼藏起来，那么就救过了这个狼。结果后来赵简子的这个队伍走了以后，这个狼出来就把东郭先生给吃掉了。那么这个故事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妇人之仁，到最后自己反而被狼吃掉。所以可是中山狼是最坏的，人家对你有恩了，最后你还要吃掉对方，就中山狼是最坏最坏，是中山狼的故事，也就是东郭先生与狼的这个故事。所以子戏中山狼啊，子戏，注意一下这个字，子加戏这个字就是孙，姓孙的孙这个字的暗示，儿子的子加一个戏啊，系统的戏这个字，子戏中山狼。所以他这里点出了孙少祖的孙，可是因为孙少祖现在还没有出场，所以你也不知道这是在讲孙少祖，就是迎春后来的丈夫啊。子戏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啊，就是一得意的时候他就会猖狂啊。有的人得志会谦虚，有些人一得志他就猖狂啊，就非常的狂傲乱讲话的。子戏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龟花柳直，就是这个迎春这么娇弱的一个大家闺秀，一个美貌的女子，一载赴黄粱啊。最后黄粱是在讲死亡，黄粱梦。黄粱梦有一个典故，我想有些朋友大概也读过，有一个姓卢的一个读书人，他黄粱是一种像一种高粱啊，有点像玉米那一类的杂粮，那么过去很多人用它做主食的，所以他就在锅子里在蒸饭，蒸那个黄粱，他在蒸那个饭还没有熟， 饭还没有熟，他就想说我睡一个觉吧，就有个姓吕的一个老翁就过来说你要睡觉我送你一个枕头，他就拿了那个枕头就睡着了。睡着以后他就做梦，梦了好多好多事情，梦到他又选了选举选到市长了，然后又如何如何繁华一世，最后他死掉，就是一生的故事他全部梦到。醒过来的时候那个黄粱还没有熟，就是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做了一个梦，梦到他的一生的繁华到幻灭。所以黄粱梦常常是形容说其实人世间的所有的权力财富非常短，就根本是空的，就是你拿了一个枕头睡了一觉，饭还没有熟，这一生已经过完了。就在讲迎春一生的繁华就像一个梦一样，一载赴黄粱。好，然后下面又是贾家的最小的一个女儿，就是惜春。惜春后面是一座古庙，里面有一个美人在内独坐看经，等于是一个尼姑出家了，说看破三春景不长。她的姐姐是元春、迎春、探春，她是最后一个春，所以看破三春，所以三春景都不长。这个嫁到贵妃的元春，嫁到远方的探春，这个嫁给中山狼的迎春，命都不是很好，所以看破三春景不长，姿衣顿改昔年妆。所以这个女孩子有了一个大彻大悟，所以姿衣就是出家人的衣服，她就换了尼姑的衣服，顿改昔年妆，不再化妆了，不再做贾家的小姐，而变成了尼姑。可怜绣户侯门女，可怜这个这么有钱人家，这种大官人家的一个女儿，独卧青灯古佛旁。他这一生最后就是在庙里过了，然后就看着佛经度过了他的一生。这是惜春的最后的命运。惜春这个时候，贾宝玉做梦的时候，惜春其实只有七八岁，还非常小啊，可是已经讲出他后来的命运。好，后面这个判词讲到一个《红楼梦》里非常重要的人，就是一片冰山，山上有一只雌凤。我们看到这里要讲王熙凤，要讲王熙凤。凡鸟偏从末世来，我们注意一下，平凡的凡这个字加一个鸟这个字，就是凤凰的凤这个字的一个组合。那么这个其实有一个古代的典故啊，就是在《世说新语》里面有一个叫吕安的知识分子，他要去找一个好朋友叫嵇康，记得嵇康吗？我们前面讲过竹林七贤里面的一个人物叫嵇康。那嵇康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所以这个吕安就去找嵇康，可是嵇康不在家，嵇康的弟弟嵇喜，欢喜的喜就出来了，然后谈了几句话以后，这个吕安就觉得不太对，就拿出笔来在门上写了两个字，这个凤，凤凰的凤这个字，那他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个纪喜就很得意，就跟人家说：“哎，你看吕安啊，吕安是现在不得了的一个人哦。”他说：“我是凤，那凤是一个很好的字，对不对？是表示说你是非凡的人。”可是纪康回来了，纪康就跟他弟弟说：“他在骂你，他说他讲你是凡鸟，就是根本不入流的东西。”书也没有好好读，做人也做不出来的那种粗俗之辈，就凡鸟两个字。所以《世说新语》里面其实是很真性情，就是人对人谈两句话觉得谈不下去，根本就不要跟你谈了，就写了凡鸟。所以凡鸟跟凤这两个字就常常被结在一起，所以凡鸟偏从末世来，就是讲王熙凤偏偏生在末世，就是贾家要抄家的时候，就是王熙凤最后就是在抄家的时候，有人认为她被休妻了，因为他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王熙凤是管家整个家族是由他来管的。所以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每个人都说他有才华，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可以这么能干，这么管家，这么利落，可是一从二令三人慕这是刚刚讲说到现在为止猜不出来的一个谜，胡适之都猜不出来，不知道一从二令三人慕是什么意思。可是大部分人都比较慢慢同意人慕两个字在讲休，就是他最后一个结局是被休妻，休妻以后跑到玉神庙去度日子， 就是祭，就像乞丐一样住在庙里，因为这种人家被休弃以后也不敢回娘家的，因为非常丢脸，所以就住在庙里面变成了乞丐。然后女儿乔姐被卖到妓院啊，所以王熙凤的下场应该是非常非常惨，就是一从二令三人目，哭向金陵事更哀，就是她的灵魂回到她自己金陵的王家的时候是非常悲哀的一个命运啊。所以这是王熙凤的这个下场。那然后在后面就是王熙凤的女儿啊，后面有一座荒村野店，有一个美人在那里纺绩纺纱。我们看到这是在讲现在还在婴儿状态的乔姐，王熙凤的女儿叫乔姐。那么这个乔姐在王熙凤刚才讲，如果王熙凤真的是休妻了，那么这个女儿后来被她的所谓的狠舅奸兄啊，就是她的舅舅跟她的哥哥把她卖到妓院去，然后救她的是谁？就是刘姥姥的外孙叫板儿。王熙凤一生曾经救济过一个非常穷的一个人，就是刘姥姥。刘姥姥在最困难的时候，冬天过不了日子的时候，到了贾家，然后王熙凤给她20两银子，让他们过一个冬天。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暗示，是王熙凤一生曾经积过阴德，所以她的女儿后来从妓院里被救出来，就嫁到了板儿家，变成了一个乡村的农妇，在那边纺纱。可是算是命好的，就是至少没有落到妓院里面去。事败休云贵，家世已经败落了，不要再谈贵。你生在贵族家庭，可是家败了，你就没有资格再讲贵这件事啊！事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家里已经败亡了，有什么亲戚可言？连舅舅跟哥哥，他的堂哥，都可以狠心的把他卖到妓院啊！家亡莫论亲，偶因妓流逝，偶然因为救济了刘姥姥，巧得遇恩人。反而是板儿把她娶回家去了。巧，注意巧这个字就是巧姐，就是王熙凤的女儿的这个小名啊，叫做巧姐。下面我们又看画了一盆茂兰，旁边有一个凤冠霞帔的美人，这是讲李纨啊。李纨记得吗？我们这个人已经出场好几次了，就是贾珠的太太啊，贾宝玉的哥哥，贾珠的太太。贾珠20岁死掉，李纨大概17、18岁，有一个儿子贾兰，然后就守寡啊，一辈子就盼着这个孩子能够读书上进。贾兰后来做官，然后所以他有凤冠霞帔，因为古代如果儿子做大官，妈妈母以子贵，所以他变成了一品夫人，就有凤冠霞帔。可是刚刚达到凤冠霞帔他就死掉了啊！所以这是李纨的下场。桃李春风结子纨，注意李纨的名字在里面啊，桃李春风结子纨啊，把李纨的名字放在当中，同时也暗示了他的命运当中最重要一个是完成儿子，把儿子完成。他一生没有自己，他就是把贾兰带大。到头谁似一盆兰，他像兰花一样幽兰，不去跟别人争任何的东西，因为丈夫这么早就死掉了，那么过去守寡的妇人不能有任何的情绪，不能有任何的渴望，他就是安安静静10几岁就开始守寡的人。所以到头谁似一盆兰，如冰水好空相度啊，又像冰又像水。那么好像明明是一个青春17岁的女孩子，刚刚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其实是青春正好，可是已经像冰，像结了冰一样，根本不能够去有美好的生命了，她的青春已经过完了。如冰水好空相度，枉与他人作笑谈啊，也不过就是别人在那边讲说啊，你看她不错不错，她一辈子就守寡，那么只是别人口中的一个好像伟大的故事，一个喜剧的故事，可事实上也在讲他的寂寞跟他的某一种孤独。好，最后一个判词是在讲秦可卿啊，秦可卿画着一个高楼大厦，有一个美人悬梁自缢。好，这里面非常重要，你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考证考的最多的就是这一段，因为秦可卿等一下我想大概再过2次我们就会读到秦可卿。秦可卿在现在小说里是生病死掉的， 生病死掉的。可是现在画里面画的是一个上吊死掉的，因为现在一直在考证一个事情，就是秦可卿是贾家宁府里面的一个媳妇，贾蓉的太太，她的公公叫贾珍，贾珍爱上了秦可卿，就是乱伦，公公逼奸秦可卿，秦可卿后来活不下去就上吊死了，所以那一节叫做迎上天香楼，就是秦可卿的死亡。那么这个迎上天香楼这一节后来在旧书摊上被人买到了手抄本，所以其实原书不是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因为作者写完这个书以后，他的家族的人都在阅读，那有一个脂砚斋，一般人是认为是作者的叔叔，读到这一段以后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不应该让外人知道的家丑，因为太难堪了，就是公公逼奸媳妇啊，公公逼奸媳妇，所以就把它改掉了。所以秦可卿被改成从悬梁自尽改成病死啊，把迎上天香楼这一段改掉了。所以改完了以后，脂砚斋这个叔叔就批了几个句说雪芹厚道之人，就是曹雪芹真是厚道，就是把这个家族里最糟糕最难堪的事情给改掉。可是我们看到画没有改，画还是上吊，那个小说原来的稿本迎上天香楼也被找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原来写的是比较更大胆的啊，原来更大胆，对于所有这些乱伦跟不道德的事情他是直接写出来。那么也可以说其实《红楼梦》的作者一直觉得在传统的这个中国人的世界其实是很虚伪的，私下做的一套表面讲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反而把家族里的丑事全写出来啊，全写出来，我觉得里面有很大的忏悔录的意义在里面。那么所以这个文学的重要性也在这里，就是说你在现实的世界里你常常会觉得因为一个太过重视道德的社会，最后大家讲的话道德是假的啊，所以人的在人前的样子跟背后的样子落差会是这么大的啊，会是这么大，所以这个作者才用了很强烈的语法去对抗啊，去对抗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在这里注意一下，以后可能大家会读到很多迎上天香楼的这些部分啊。所以我想其实很多文学批评说你跟一个人相处，这个人坐在你旁边跟你讲话，你不要听他讲了什么，你要听他没有讲什么，因为没有讲什么是他真正的心事，可是常常他不敢讲，他只用别的东西在伪装跟掩饰啊。所以不要听他讲了什么，听他没有讲什么。那么这个是在文学上非常重要的，大家在读小说也可以看到现在《红楼梦》里面没有讲的那个部分大概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啊，就是迎上天香楼。所以晴天晴海换晴深，秦可卿的姓就是姓秦，就是秦的谐音，所以晴天晴海换晴深整个都在讲秦跟卿，秦可卿的姓跟最后一个字秦都是跟秦的谐音，所以这个女孩子是因秦而死的人，她的公公爱她这件事，她自己的美，她无法克制的美，而所有的美都变成她造孽的原因啊。晴天晴海换晴深，晴际相逢必主淫。好，我们看到《红楼梦》很重要一点是认为晴跟淫之间是不可分的，过去都认为淫是肉体上的淫荡，情是一个比较升华的东西，曹雪芹的看法刚好相反，他认为情甜言蜜语的情本来就在主淫，他的目的其实是非常清楚，是一个被包装过的性啊，所以所有的爱情的浪漫的背后其实是性的动机。那么这也是在300年前非常特有的一个异类的看法，就是他觉得讲得那么漂亮其实是包装，背后其实就是淫这个字。那么所以情际相逢必主淫，蔓延不孝皆荣出啊。第三句不要说不好的子弟，这些败家的子弟都是荣国府的人，造性开端实在宁，真正造祸抄家这个家族败落的根本是在宁国府啊。这里面还是在讲贾珍，因为贾珍是宁国府的主人，所以其实这一段是非常不容易懂，可是现在经过很多的学者的考证被完全考证出来了，就是迎上天香楼这个部分秦可卿的真实下场的部分现在已经完全被挖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秦可卿是这个小说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女子，一开始没有多久就死掉，可是秦可卿就是金幻仙姑，她是贾珍爱慕的对象，她也是贾宝玉爱慕的对象， 不要忘记，现在贾宝玉在做春梦，引导他进这个梦的就是秦可卿。所以秦可卿代表了一个他自己那么美，可是美到他不知道他造了这么多的晴天夜海，就是全部是跟他有关的，所以他也变成了惊幻仙姑，让你知道说一切这些晴天晴海幻情深啊，这样的一个好像一切都是空的，都是假的东西。所以宝玉就看了这些判词，我们刚刚把所有的判词都讲完了，那么判词讲完了以后，他其实都没有懂啊，都没有懂，所以他就被惊幻仙姑又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走出来好多仙女，长得非常漂亮的仙女，那种高贵的仙女，然后贾宝玉看到以后，我们看到这些仙女就跟惊幻仙姑抱怨说，哎，你不是讲今天会有一个绛珠妹子的生魂会来吗？记得绛珠草吗？我们前面第一回讲过，绛珠草就是林黛玉后来下凡的前身啊，所以绛珠仙子会回来，所以原来林黛玉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就她的前世是住在这里，所以这些仙女就迎出来说，你不是说绛珠仙子的妹子的生魂要来游玩，所以他们就等在这里，可是怎么引出了这个浊物来污染着清净女儿之境？好，他们指的浊物是什么？贾宝玉，他们说你怎么引出这么一个蠢货出来？好，你不要忘记《红楼梦》里面很奇怪，所有的角度把男孩子都当成浊物，当成肮脏的东西在讲，所以你怎么引出这个浊物来污染我们清净女儿之境？所以贾宝玉从来没有人这样去骂他的啊，到处大家都捧着他，觉得他是一个高贵的公子，可是竟然这里用浊物两个字来讲他，所以宝玉听了以后吓得欲退不能啊，他就想躲起来又躲不起来，果决自行污秽不堪，觉得自己身上简直是脏得不得了。所以我觉得宝玉这一段很有趣，就是宝玉十三岁生理上发生了变化，他在梦里面他觉得他自己是脏的啊，其实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进入到男孩子十三岁左右的青春期，其实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状况，他又自傲又自负，可是又觉得自己肮脏不堪，因为他对整个身体是不了解的状况，所以常常你会觉得青春期的男孩子讲话怪怪的，每次父母要跟他沟通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沟通，因为他常常很不能够了解他自己啊，所以那个半大不小的那个状况刚好就借着这些神话的方法就把他表现出来了。那这个惊幻仙姑就赶快跟大家解释说啊，你们不要怪他，说因为我今天经过太虚幻境，然后就碰到了荣国公跟宁国公。好，荣国公是宁国公是贾家开国的这个家族里面最早的两个祖先，就是宝玉的先祖。然后这个宁国公跟荣国公就跟惊幻仙姑讲说，我们贾家创业以来100多年了，好几代荣华富贵，可是已经气数已终。好，民间一直相信这种气数啊，就是一个盛世不可能长久的，经过100年，大概盛世势必要没落，所以这个家族一定要败落了。那当然，对于创业的人来讲，他会觉得不安，他会觉得还有没有挽救的机会。所以就跟惊幻仙姑说，其他的子弟大概都没有什么救药，都是那种庸碌之辈，所以也不要跟他们谈了。可是至少宝玉还算聪明，可是宝玉常常单溺在情感上，所以能不能给他一点警告，让他可以好好读书，将来上进，也许贾家还有救药。所以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说明，惊幻仙姑还要把这个在梦当中的宝玉再继续带去听12支《红楼梦》的曲子，让他再有一种惊动跟领悟啊，希望能够给他某一种领悟，所以他就把他们带来了。那么带来以后，我们看到他就被带到这里喝酒啊，喝什么酒？喝什么样的茶啊？千红一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他就跟他说：“你喝的茶叫做千红一窟，就是所有的鲜花林叶上所带的素露来烹的一种茶，非常非常香的茶，叫千红一窟。千红指所有的花。” 哭是一个山洞的洞窟的窟，可是注意一下，曹雪芹这个作者是最会用谐音字的，千红一哭的哭也就是哭泣的哭，就所有的花到最后的命运是哭泣的命运，凋零的命运，所以用了千红一哭。然后后来又给他喝一种酒，然后说这个酒是万木之枝，百花之蕊，加以临随之培，凤乳之躯酿成，所以叫做万艳同杯，所有的美丽的东西，所有的艳丽的东西放在一个杯子里给你喝，叫万艳同杯。可是不要忘记杯子的杯就是悲苦的悲的谐音，所以千红一哭万艳同杯是在悼念这个小说里所有的女孩子的命运，不管是红或者艳，她的命运的终结的悲剧是哭跟悲啊，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然后他在这里看到一副对联，这个对联好漂亮，大家看一下，幽为灵秀地，无可奈何天啊，幽为灵秀地，无可奈何天。因为这是一个纯粹女孩子住的一个仙境，在这个女孩子的仙境当中用了幽为灵秀地，灵秀是作者一直认为女孩子身上有一个男子没有的灵秀之气，可是无可奈何天，女性的命运在过去的社会里面完完全全寄托在一个男子身上的时候，它是一个不自主的状态，所以无可奈何天。其实一直到今天，大概女性都有这种幽微的心事，因为她常常要跟一个男子去讲一些话，心事的时候对方是难以懂的啊，难以理解的，就是女子的灵秀最后变成无可奈何，所以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所以作者一直觉得过去的社会里面女性的那种幽微心事跟精致跟细腻的心事常常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男性的知己可以懂，因为也许在那样的社会男性都变成了蠢物跟拙物。好，作者的角度一直在用这个角度在警醒，在警醒很多的东西，那么也特别去夸赞很多女孩子的灵秀，那种灵秀的美啊，灵秀之气的这种东西。好，所以他就带她来看了十二支的曲子。我们现在跳到《红楼梦》的十二支曲子啊，大家一支一支看一下。对于每一个人物的描写，《红楼梦》引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事浅欲终。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所以我们现在把《石头记》这本小说改成了《红楼梦》，是因为这一句。那么这一句不是讲任何人，是在讲宇宙洪荒开辟以来谁为情种。有很多人活着，对活着并没有感受，活着死亡也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所谓的情种是活着而对生命有感受的。所以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是在这芸芸众生当中有哪些人是对生命有所谓情感眷恋的。所以这整个小说在写一个字，写情，觉得情这个字可以往下发展，沉沦成为情寄相逢必主吟，可是情也可以变成情种，以后变成了他对生命更高的一种大彻大悟啊！所以作者把情变成两面的发展，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啊！对于季节，对于时间有很多的感觉。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那种对生命的无可奈何，那种感伤，那种孤独跟寂寞，其实都在讲一个女性世界里面不可言传的某一种孤独跟寂寞之感。很多朋友读张爱玲的小说也可以感觉得到，就是女性有一个很幽微的心事，而这幽微的心事常常她渴望着爱，可是如果情寄相逢必主吟，如果所有的男性只是在单一在肉体上最后的那个动机，他也糟蹋了这个女性的灵秀幽微。所以其实作者一直觉得这个淫这个字变成了皮肤肉体上的烂淫，而没有更高的提升啊。所以他也常常会悼念他这个小说里很多质地非常好的女孩子，而这女孩子的下场常常这样子被 遭遇到这些不管妙玉的下场，不管迎春的下场，是这么粗蠢的这些男性去糟蹋或者蹂躏了这个幽为领袖，这个女性的幽为领袖。所以特别用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事浅于中，还要把自己的心事讲出来，因此上演出这怀金倒玉的《红楼梦》。金玉讲薛宝钗，也讲贾宝玉，讲林黛玉，也讲史湘云，因为他们身上都有金有玉，这种质地的品格的高贵吧。好，然后下面我们看到第二支是在把林黛玉跟薛宝钗放在同一首曲子里面讲，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大家都说你应该娶薛宝钗，因为薛宝钗有金锁，你有玉，所以金玉良缘。可是他只念木石前盟，因为前世他是石头，林黛玉是木头，是香珠草，是一个植物，所以对他来讲他眷恋前世的因果，而对这一世的金玉良缘这个繁华他并不认识。空对着山中高士金银雪，他面对着山中高士金银雪，雪注意薛宝钗，那个非常高贵的薛宝钗，终不忘世外仙珠寂寞林，林黛玉注意薛林都在讲这两个人。他即使每天娶了薛宝钗，面对着薛宝钗，面对着这么完美高贵的一个妻子，可是他心里面有一个遗憾，有一个没有完成的东西，是寂寞林，是那个不在人世间的属于仙界的那个寂寞的林黛玉。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你怎么样追求都不可能完美，纵然是齐眉举案。齐眉举案是用后汉的梁鸿的故事，就是夫妻之间非常的恩爱，每天丈夫回到家，太太就把案上装的放的菜举案齐眉去敬重她的丈夫，所以表示夫妻的恩爱。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好，你可以看到作者其实可能结了婚，也娶到很好的太太，可是还是有一个东西他没有满完满，是他曾经有过的一次未完成的恋爱。好，所以这里面在讲人世间的不完美的这个遗憾的这个部分。好，一个是郎园仙霸，一个是美玉无瑕。好，这里面在讲郎园仙霸是在讲植物，是在讲林黛玉，就是香珠草啊，就是在天界上的一个植物，一种仙草。一个是美玉无瑕，美玉无瑕想贾宝玉自己，就是那一块美玉，若说没其缘，如果没有缘分，今生偏又遇着他啊，这个很可以变成简讯传给别人，说你没有缘分，怎么今生真的就碰到他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白话的写法啊。若说没其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其缘，如果真的有缘分，如何心事终虚化？为什么最后又没有结局？啊，我想这个真是简讯里的句子了。那有时候你真的不可解，就是你在生命当中忘不掉的一次感情，你觉得有缘分，因为有缘分会碰到，可是如果有缘分为什么又没有结局啊？若说没其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其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望字插牙，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望字插牙是林黛玉整天在那边哭，整天在那边哀叹，一个每天想到林黛玉就在牵挂，牵肠挂肚，总在关心他。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啊，一个是水里面的月亮，一个是镜子里面的花，都是空的，都是假的。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想想看眼睛里面会有多少泪水，啊，这里面回到林黛玉了，林黛玉是一直在哭的。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那么非常美的一个歌曲的一个形式，在讲林黛玉跟贾宝玉的这个切不断的这个情况。可是宝玉听了此曲，散漫无羁，不见得好处啊，这么美的曲子，可是他不懂，因为他才13岁，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他不知道这个歌在唱他自己的命运的终结。如同也许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人已经在这里读到自己命运的终结，可是未必领悟吧。那我有时候也觉得不知道应不应该领悟，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执迷啊。那执迷眷恋牵挂执着大概就是人生的现象，其实到领悟的时候就是要走的时候啊，所以倒不见得说非要在此刻领悟。 所以有时候反而觉得这本书的有趣是在这样一个贾宝玉的春梦里，你可以看到他经过整个家族的全部事情的看完之后，最后的结局是他的信啊。我们会看到宝玉春梦、宝玉遗经，在我们的文学里从来没有触碰的问题被写出来了。那么在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里都不敢触碰的问题，所有的大人跟父母跟孩子、老师跟孩子都不敢触碰的问题，这个小说大胆地写出来啊。宝玉第一次的生理上的这个变化被写出来啊，我们会碰到这个部分。那如果比较不敢碰这个问题的朋友可以缺席。好，我们休息一下。